开。凡是驻京普通高校在校生、应届毕业生和进入北京市户籍。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古典音乐有限频道，有线调频98.6兆赫，欢迎收听。下神韵，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。今天首先和您分享的是台湾二胡演奏家温金龙演奏的二胡改编曲，曲目有《不变的爱》《动你心弦》《野蜂飞舞》《樱桃舞曲》《来去自如》《仲夏之梦》《九月》《从前的事》《情物》《离开》。下面请连续欣赏。

Thank you. Thank you.